958城市频道客语新闻， 客语新闻。 音传媒数码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本地新增1761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三期病例的未主感染症状率弥升到 2.75。卫生部讲，其中1689起新病例来自三期，63起来自结工宿舍，其余九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60,000起，目前有1161人出院，其中199人需要氧气供给，21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在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58名在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增加到 56.6%。然而又有6人是冠病并发症，是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90起，死者年龄介于55到82岁之间，生前都患有不同疾病。本地两个所关注的现有太行冠病感染群再添病例，卫生部讲，巴兰渔村的彩凤疗养院增添17起病例，累计病例增加到121起。蔡氏的怡康疗养院在增添一起病例，累计病例为38起。为了防范南非发现的新型变种冠病毒株 Omicron 的疫情，澳大利亚新南威尼斯州同维多利亚州宣布，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的旅客，在入境之后都必须自我隔离至少72小时。我国已经同澳洲开通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，澳洲从双星期日起开放让已经接种疫苗的新加坡旅客入境。随着我国同更多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，不用的来人体量的申请率增加到4个。新加坡劳务总监协会表示，更多的外籍雇佣可以通过一项计划入境，雇佣的专用费也应上跌得超过一成。然而随着边境逐步开放，牛茶水双联会表示，将把一带打造成标志性的旅游景点，吸引人潮回流。双加年代加节期期间将会推出各式的商品，希望刺激销量。福建街道还会将出现新的法通。冠病疫情期间生意惨淡，导致许多商家结束营业，包括经营了20年的牛茶水美食街。央视消息，第58届金马奖得奖名单揭晓，台湾演员庄振同贾静雯分别凭《天阳》《失魂》同《瀑布》首次夺得影帝同影后头衔，《瀑布》也获评最佳剧情片、男主剧本同原创《天阳》音乐，成为太阳家。新闻报告完毕。